一世刚结束访台行程，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国王也将在六月访问台湾。外交部今天欢迎史王恩史瓦蒂三世访问。至于有没有新增双边合作项目，外交部指出目前没有这样的讯息。至于蔡英文总统前天与访台的摩伊士签署联合公报，我方承诺60天内共同参与规划海地经济发展、基础建设以及吸引投资领域架构核心合作条件。媒体询问60天是不是海地给台湾的最后通牒，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指出，60天是海地期待，希望台湾依海地的请求，在最快时间内与海地共同规划后续推动方式，这是一个意愿表达，不是最后通牒。李宪章强调，电力与农业发展是海地总统重要施政目标之一，政府站在忠诚友邦的立场，根据台湾能力协助改善海地民众生活，也配合海地政府施政目标，这是很务实的考量。气温接连飙高，供电转趋吃紧。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今天指出，今年供电特别吃紧的原因是梅雨没来，热天气提早到。尽管如此，今年不会限电。去年的备转容量率只有 7.2%， 目前平均备转容量率超过 11%， 今年情况比去年好，今年不太可能限电。至于供水，徐国勇也说，目前水情虽然紧张一点，但是供水都正常，北部和中部没有限水，只有南部一阶段限水，而且是夜间减压供水，半夜许多人睡觉，这个时段用水的南部民众也不会特别感到减压供水的现象。行政院规划推出用电大户强制节电方案，今天预告最后一天。徐国勇指出，目前还在收集各方意见，归纳完成之后就会向大家宣布。不过徐国勇强调，这个节电政策还是100%供电，供电不会减少，对象为1000千瓦以上的用电大户，在备转容量率低于900,000千瓦，也就是3%的时候，希望用电大户可以节电5%，电费打8折。要是没有达到，可能加收一些电费，但是电费放在一个专户，等节电达标时再退还。经济部长沈荣津向产业界解释，这种紧急节电措施不是常态性，不得已才会启动。沈荣津指出，节电分为日常节电跟供电不足紧急节电。供电不足紧急节电去年共有3起，建议业者把产线规划为核心、周边、非核心。万一必须配合节电的时候，从非核心还有周边开始，才不至于影响核心制程。台北市政府建置 U-Bike 场站达到了400站，每天骑乘人数6万到7万人次。交通局今天宣布，由国泰世纪产物保险承保的 U-Bike 第三责任险明天正式上路。如果使用者骑乘 U-Bike 发生事故，导致第三人受伤或死亡的时候，将有最高200万的理赔保障，不过财务损失不在保险范围内。交通局强调，考量双北市车辆流通频繁，新北市政府也为车辆投保了第三责任险，同样明天同步生效。交通局呼吁民众骑乘 U-Bike 发生事故的时候，第一时间应该拨打110报警，如果需要申请理赔，可依警方处理的文件还有医疗单据向保险公司申请，也可以拨打国泰产险公司的客服电话，将有专人提供咨询。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53点，来到10874点，成交金额放大到了2364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176点，2219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3点，2422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51点，涨幅1.68%，309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77点，涨幅1.76%，1028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70点，3032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6点，3450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950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一角，成交金额5亿5800万美元。日元108.78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679美元。

那个，欢迎来到下午的2:10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刚刚一开始为你送上这首新歌，是来自于 Shiny 的《去接你》。我们等一下呢，要来迎接一位特别来宾，可能是你，可能是我，哦，不是，可能是我，是真的就是我小时候的偶像。所以这个小时，我们要为了迎接这位特别来宾来做一点特别的事情。让广播女神来，就是讲讲现今的广播女神对于过去的。 你什么时候才要戒掉讲广播女神这四个字？ 广播女神这个四个字 好烦哦， 需要戒掉哦，这是坏习惯吗？ 是啊， 跟抽烟一样，是不是？ 对啊。 啊，这个习惯哪里坏了呢？我们不是都要存好心说好话，要称赞别人吗？ 是，你是我们的精神领袖，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对，广播女神太棒了！我们这个小时要干嘛？ 哦，因为我们要迎接那个特别来宾，大家共同的回忆嘛。 是是是。 那其实你要说一个特别来宾，他上各个电台，他电视 或是电视节目，他其实这次宣传跑了好多好多通告， 他讲的话一定都是一模一样，太多了。为什么会推这个单曲？这个单曲是什么意思呢？那你有什么内容呢？ 还有演唱会的就是内容会怎么样？但其实他演唱会还没开始排练，所以你现在问这些都没有用。 或是有嘉宾， 对， 他也不能透露啊。 对啊。 那这个小时呢，我们就是竭尽所能累积你想问他的问题。 没错， 人家都说什么快问快答10问，快问快答什么30题， 我们看可不可以收集到快问快答百题这样子。 百题，就是问到他烦。 原本广播女神是想要快问快答千题啊，但我想就算是以飞碟联播网 APP 速度或是接 call in 的速度，我们都没有办法累积到千题。 嗯， 我们纸笔已经准备好了，待会请各位现在就可以留下你想要问陈晓东什么问题，快问快答，留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或是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5，在下个小时下午的3点过后，陈晓东就会来到飞碟联播网的现场。我就是要你的，要你的问题。大家是不是不太理解快问快答要怎么进行啊？快问快答其实就是各式各样的问题， 就是比如说最最最基本好了，请问演唱会有特别来宾吗？请问演唱会预计会唱几首歌？ 哦，这是还是关于演唱会的、啊？ 对，就是举个例子，像这样。 OK， 啊，有些太恶搞的，我们是问不出口的。 譬如说，在飞碟的联播网 APP 上面，有人说想要问陈晓东说有考虑叫陈晓西吗？ 你想让我们两个没有工作吗？ 不要害我们。 飞碟联播网，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有人问的是，我们现在讲出来以后，它下个小时不是大家要重新听一次，是不是？Yes， 但是重点应该是听到小东的回答 哦。好好好好，现在在 APP 上面已经有一些就是问题，只是我觉得这个快问快答，在我心目中想象快问快答应该都要很快，就是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几岁，然后就是那种一秒钟之内就要 回答出来。 可是因为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问说哪一首歌最有意义啊等等，这种最的问题其实都要想，而且想不是想一下，应该都会想蛮久的。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方针究竟是要问小东很多很多的问题，还是要你要想一个让他可以直觉讲出来的快问快答问题呢？ 譬如说陈小东你喜欢红色还是绿色？就说陈小东你命中缺金还是缺土？ 他怎么会知道？ 哦，他知道哦，他对就是木火属土金水有些研究， 太夸张了吧？ 他是有些研究，他是迷信这些人的，不是迷信这些人，他是迷信这些的人。 那你先确定方向嘛，我们才好发问。 我们先把上面的问题记录一波。 先，好好好好。 现在可以欢迎你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下你想要问待会陈小东的问题，或者你要打电话进来分享也是可以的，0223639955。要紧紧拥抱我，我毫不强求爱情，天长地久，我只在乎这一刻。Don't say goodbye， 我不让眼泪流下来。Hold me tonight， 让悲伤拥抱我的爱。我给你自由，只求你现在全部都。怎样？人家很认真的问问题，你又嫌人家问题废。人家想知道陈小东，人家想知道陈小东喜不喜欢吃臭豆腐啊，不行吗？ 我写，请问喜欢吃臭豆腐吗？

三群探秀，要出高手，一手啤酒留个朋友，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要出高手，有个人在那里等我，要出高手，短发短裤低腰低胸，要出高手，我已坠入爱的恒流。要去高雄，一手啤酒留个朋友，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要去高雄，有个人在那里等我。要去高雄，短发短裤低腰低胸。要去高雄，我已坠入爱的河流，怎么一下就到出海口？出海的男儿不能回头。回头的男儿一定是我。 时间来到两点半，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话说呢，我们已经进行这个快问快答征求，目前 进行了 二十几分钟， 我这边有二十一题， 我们希望可以募集到百题，然后我这边记录下了五题，所以目前四分之一， 二十六， 四分之一强而已。欢迎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下你想要在下个小时问一下陈晓东的问题，或是你要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说也是可以，0223639955。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Come on， 浪费这眼泪，那还能为谁？别再像宝玉黛玉的结局那么可悲，不用去后悔，怕犯规。只有你赛没不对，只要你会愿意去跟我走进 回忆。浪费，浪费，再见，那了。Come on， let's fall in love。 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这边呢会给你两个小时的好心情，在飞碟电台 FM92.1 大台北地区，如果呢是在花莲、台东以及苗栗是 FM91.3，台中真善美广播电台，还有宜兰北宜是 FM89.9。怎么了，女神？为什么看着我？ 看你可爱啊。 还有呢，在云嘉 FM90.5 高雄南台湾之声 FM103.9 以及离岛的澎湖是 FM89.7。 今天的你，你好吗？ How are you today? How are you today? 孤独家居的哪有？ How are you today? 가만히이런것같은데잊으라고말하지마요지우라고말하지마요마음이말을듣질않네요의미가없네무엇해도나는재미가없네 yeah, yeah. 네가없는하루속에잠들지못 해날이갈수록더심해너의기억이더진해져내마음이말을듣질않네요 So how are you today? Yeah 한순간에나를 시대 하와이야 꼭 같은 엔딩 이젠 바이바이야 이럴 거면 더 주지 말았어야지 너도 날 돌아봤잖아 Cause you love me 우리 완벽하기에는 머니까 눈앞에서 사라지지 말아요 지지만 그 you be like a flower 알잖아 네 뒤에 있잖아 밝게 빛이 되어 너의 곁에 Oh baby oh How are you today? 그대 잘 지냈나요? How are you today? 나만 이런 것 같은데 다시 내게 돌아가고 싶어 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有接到他的电话今天呢他又来了毕竟他自称三重陈晓东 啊对齁 你好 嗨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三重陈晓东 三重陈晓东你要问陈晓东真正的陈晓东什么问题 我其实想让他原音重现一下可以吗 原音重现你 是希望他现场唱一首歌是不是 也不是唱就是他有一首那个风一样的男子然后中间有一个对白我觉得非常的经典 对白讲话哦 就是什么哎那个 Sorry make it 其实我一直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不是一种爱就这个 哎翻成国语是什么啊 就对不起嘛Maggie、对不起 Maggie 什么什么哎、 你会讲粤语但是你 没有 我不会讲我发音不标准只是他那个 所以你硬把它记起来的 因为听太多次了 反正就是可以原音重现风一样男子中间那段口白、 对对对对 我觉得需要把稿子给陈晓东 给 他对因为他我觉得不知道 所以待会我们就先找好口白递给他这样子 是是对啊因为我想歌迷应该会非常的开心或兴奋吧对 我很怕找不到、怎么办 我们再找找看嘛找到就给他 他一定会啦他一定会 你真的吗你真的吗 欸他的歌有多少 对啊而且是多少年前的歌欸 他这么经典的歌 不是你不能因为你每天听你就觉得他一定会你不能觉得每天听然后你觉得他一定很熟不是啦他可能之前就是唱了这几千年都没有唱啊 可是这是他的代表作啊风一样的男子 好好好我们找找看好不好风一样男子口白 对啊谢谢马克谢谢玛丽 拜拜 好谢谢拜拜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 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Oh oh yeah 宣泄了荷尔蒙唱活了白日梦我就是我的主人翁 Yeah 因为有恃无恐天王还有懂怎么唱平凡人的痛 oh, oh, yeah, yeah 又怕不怕不管有想法没想法麦克风想拿代价怕不怕你的妈在这告诉我爸唱首传奇歌曲我不怕就不怕今晚谢谢你想要鲜花到旁边排队要个号码吧如果没有人剩下我跟我的麦克风到底怕不怕我不怕你怕不怕我不怕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右边的观众，对面的观众，有没有观众？请各位观众，做我的观众。有谁成功没下过了苦功？有谁出生就拿着麦克风？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 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Oh oh yeah， 이낙이너와이밤을너와이렇게너와기다리너와시간을너와이렇게너와어둠속 red light 시선을 left right 불위를건너시작의점화가까이온다누가먹었나 oh oh 어디까지더깊이빠져들지중독된향기까지그렇게뒤섞여버리지그래 oh oh oh oh oh oh oh 불태워버려지게내일은우린없는거야 no oh oh oh oh oh이건아직 basic 좀더깊은곳으로덮들어가나를먹음꽃취해도대중이었지않아 maybe 아주화려한이춤을랍답다뜨겁게불태울거야답답다뭐어려워다널부러워해줘와이밤에불태워 oh oh 어디까지더그리높아질지이밤은아침까지그렇게또미쳐버리지그래 oh oh oh oh태워버려지게내일은우린없는거야 no oh oh oh oh 两点四十八分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最近呢，这首歌曲又因为现在好多都是因为歌唱选秀比赛节目被唱到以后，又会再大红一波。孙燕姿的《逆光》。 也许爱静静在风里打转，离开释怀很短暂又重来，有时候自问自答。不要困难把我们击散，我责备自己那么不勇敢，遗憾没有到达，拥抱过还是害怕，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有一束光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刺眼，你的视线是亮解，什么舍不得熄灭，我逆着光却看见， 存在的地方一直就在我身旁。 不要困难把我们击散，自己那么不勇敢，遗憾没有到达，拥不过还是害怕，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 我是陈晓东，向你们介绍我的2018最新单曲《女人都差不多》。《女人都差不多》是我很久很久没有尝试的 R&B 曲风，希望在这个夏天能够带给大家清新舒服的聆听享受，希望你们会喜欢，也希望很快跟你们见面。 好难过，女人都差不多，再找一个漂亮的善良的诚实的实在找不到。哦，我的心难过，这世界怎么了，难道就这样孤独一个人过一生。我的心好 带着我们做蜡烛、挖马铃薯、看薰衣草花田，还有好多美景呢。 还在羡慕别人家的假期吗？芬达旅游让您跟着达人一起 RV 玩转北海道，安排五星营地住宿，全新露营车，全台唯一玩家带路全包式行程，早鸟报名再送热气球体验哦。

南农田水利会今天在台南市嘉里管理处举行水利会改制说明会。曾经担任蔡英文总统竞选时嘉南农田水利会后援会总会长的会务委员陈世辉提到，蔡英文说要对农民好一点，根本没有，希望农民用选票教训民进党，现场响起热烈掌声。说明会只发给与会者一张农田水利会改制升格公务机关好处多更多的宣传单，小组长们说根本看不懂，回去如何向农民交代。会务委员陈世辉也很不满地说，应该准备利与弊的反应资料才对。陈世辉也向大家道歉，他说他以民进党资深30年党员身份，在政府没有对水利会更好之前，希望农民用选票教训民进党。民进党确定由立委姚文智代表参选台北市长。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阮兆雄今天在一场质询时问市长柯文哲找谁担任竞选总干事，柯文哲说他没认识几个人，自己认识的都在中央当官，没办法。会不会找市府顾问蔡碧如担任竞选总干事，柯文哲笑说他没有这个能力。会不会找市府团队的人转任，柯文哲说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适当的人选，工作的人继续工作就好了。至于竞选总部何时成立，柯文哲说现在还没去想，况且不一定成立竞选总部，就照这样子市政跑跑跑，跑到最后一个月。教育部长悬缺，外传曾经担任教育部次长的科技部长陈良基是最热门接任人选。陈良基今天在立法院答询时说绝对不可能，科技部还有很多事情。陈良基是国际知名的电机工程学者，曾经担任台大副校长。2016年初蔡政府组阁的时候，陈良基就是教育部长热门人选，不过最后由潘文忠接掌教育部。陈良基出任次长，当时的阁魁林权说过陈良基的资历足够当部长，接次长有些委屈，但是陈良基不在乎职位待遇。去年2月陈良基调任科技部长。陈良基今天答复立委询问时说绝对不可能接任教育部长，科技也可以帮年轻人创造机会，如果可以继续在科技部服务，他会把现在能做的事情做好。彭博社报道， Google 打算秋天推出新的 Pixel 智慧手机，而且不同于以往由宏达电或 LG 制造，将第一次由鸿海代工。不过 Google 今年1月收购的宏达电手机工程团队也很大程度参与了新手机的软硬体研发。 Pixel 在台供应链透露， Google 预计9月发表总计3个系列5款机种，鸿海旗下富士康取得其中2款的代工订单，其他3款机种渴望维持用宏达电或 LG 代工，这对既有 Google 手机零组件供应链来说没有太大变动。根据市调机构 IDC 统计， Pixel 去年出货不利400万只，远不如 iPhone 惊人的2亿1600万只。不过 Google 认为硬体事业对长期营运至为关键，所以计划每年都推新机。 Google 最快也会在明年推出新的安卓系统，主打更强的人工智慧，用户或许不需要操作就能执行许多工作。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183点，成为2220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1点，成为2420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51点，涨幅1.69%，来到309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70点，涨幅1.68%，来到1027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78点，成为3033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1点，成为3455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53点，来到10874点，成交金额2364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964兑一美元，台币升值8.6分。日元以108.68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94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即时天气讯息，午后对流发展旺盛，宜兰县宜兰市、壮围乡、礁溪乡及圆山乡可能降下冰雹。大雨特报，宜兰地区及新北市山区不排除局部大雨。封面接近，北部及东北部地区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北部、中部预测气温30到35度，南部、东部、澎湖29到33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音标的很高，然后他每天就在重复那个音。我想一下，让我想一下。 好好好，请想一想。 现在起，全面同行，捉拿你忽远忽近的距离，求求你出面说明，承认你也有想我的心事，就让我爱你，你知道我最适合你，让我爱你，爱没人能比，就让我爱你，错过了彼此太可惜，这是天意，我和你要爱到叫人妒忌，我爱你，你知道我最适合你，让我爱你。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当中，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对面的就是小东， 嘿、hey. ， 是 Daniel、 yeah. 然后今天呢，这一次会来到台湾，是因为 演唱会， 没错，七、月二十八号的时候办演唱会了， 七月二十八，没错， 对， 南港展览馆， 没错， 到时候见。 对，到时候见。 买票没？ 对， 不要刚一进来就跟直播间问说：“哎，各位买票没？” 对对对对对， 很直接的我这个人。 对啊、大家呢，其实昨天我们在接电话的时候，就是也有听众打电话来说，非常非常期待今天你会来。嗯、然后他也说买票了，当然要买。 All right， 买好买满谢谢这样子。 你们看一下，其实我今天我是很 casual， 我是你看我脚放 哇， 他脚是这个有点盘腿这样子。 Sorry, 对对对对对 ，I'm sorry。 好，今天呢，真想 看到 这一次来，你好像已经宣传了很久了，对不对？ 有，我做的还挺满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宣传，对，做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还有一个礼拜吧，剩下有几个电台的这个通告 哦、我看到你的那个行程，可能就在这个宣传告一段落以后，你才要 闭关吗？ 对，飞回中国去，就想想就这次演唱会的歌单啊， 在香港排练 啊，对对对， 大概有跟他们每天，其实我通告以后，我都会跟他们有很多沟通了，对，包括歌单我们的改动啊，还有比如说跟吴宗宪连线，也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 对， 你看这个音频怎么样上大荧幕？他如果不能上 panel 的话，或者是那个画面上不了 panel 的话，又怎么做法？ 对对对对，所以你真的有认真在考虑这件事情？ 有啊， 哇， 有啊， 因为之前就是，我要怎么样称呼那个啊？陈晓东，我应该要称呼东哥吗？ 东哥， 随便吧。 真的吗？我现在觉得就是 小东， 他是不是唱这首猜猜猜？ 不是，他有一个，我现在想不起来，有一个副歌的 hook。 OK， 是比我幸福吗 ？If you， 我 If you， 你说有油那个 you， 然后挤粉刺， 我很明白。If you smile， 因为之前呢，你去上吴宗宪就是宪哥的节目的时候，然后刚好跟宪哥的演唱会是同一天， yeah. 对，所以宪哥就说，可不可以来一个连线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连线其实可以实现的，比如说工作人员先练好了，然后直接拿到舞台，我们的节目中断，中断，然后先做连线，然后一人唱一段，那音乐才能够统一嘛， 是是是是， 然后副歌一起唱， 哇，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对， 但那个同步你就要同步率要很高才行，因为 那就只能那个节目中间中断，然后连线完了以后再唱一遍还是怎么的？ 哦，也是有这种方式。 哇，是真的有为了这件事情在绞尽脑汁哎、欸，对啊。 展示小报 没有我记者会我记者会大家可以 Google， 其实我来台湾记者会的时候我就做过一个我公司火爆 对，其实也是在从在台湾，就是你的这些歌走红，像每一首歌都是勾起大家的回忆。然后有很多人会想说，为什么突然有一阵子你不见了？对，为什么在台湾听不到一 阵子？其实也是跟我们这一次的演唱会主题一样，那个 Planet 为什么取 Planet X 呢？因为这个星球，这个。 下的还有很多什么比我幸福啊，我比谁都清楚啊，还有刚刚你自己唱那个 If you have you 只有 只 有， 然后就中间 我会明白， 中间就有一段时间不见，直到其实在10年前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听说 哪有那么久啊， 差不多10年前，2008的时候、嗯、然后那个时候我又在，我觉得中间就是断了一阵子，就不知道陈晓东去哪里了，然后直到我听到说哦你签给北京的一家公司 哦， 然后翻了 Jason Mraz 的歌曲 哦，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一听到说、okay. 哇好久不见陈晓东、嗯、非常非常惊讶这样子、哦、而且我也在这首歌当中学到了一个新的词、 What? 我以前不知道靠谱是什么意思 哦哦哦哦， 对对对 对对，内地人通常都这么 对，都会讲靠谱， 靠 谱 最重要， 对， 嗯， 所以你在这一些年当中，我也记得你的就是国语进步超级多， 这跟我家人，我家人就比如说我爸爸搬回上海 也,、嗯、也有关系， 嗯嗯， 有关系， 所以就是 就家庭的变迁， 嗯嗯嗯， 有关系， 这样让我们没有办法再常看到你。 flow with the water, my friend. 然后就算现在成为了台湾女婿，我们还是很少看到你。 我也没想到， 对啊， 对，所以这种东西吧， 都很难讲。就 是、对 ，N 混 ，N 混， 居然给我讲 N 混。 N 混 是谁教你 N 混？ 我会唱啊， 你会唱五 M 不 N 哦？ 那个什么我相信，我相信不能比我对你过卡好什么？为什么、欸、为什么咱 N 混那家你不？ 这个很老哎、 欸。对。Yeah. 居然练这么老的歌， 这个是我的中学同学教我唱的、 嗯、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念一个 international school 一个中学，但是我、 嗯、 我们班上有台湾的同学、 啊、 他说你知道吗，台湾的都唱台语歌 啊, 啊，而我们台语歌都很有意思，还有雷，还有打雷的声音啊，砰啊，丢火星啊，我的心我的感口， 天哪、 欸！那我好奇，你唱这个歌，你现在是那个，你是知道那个词的意思吗？是你是其实是那个印记那个音而已。 我知道， 你都是知道的，这样 对对 对, 對， 好厉害哦、嗯！ 对， 但今天那个偶像就是在我心中有一点一点崩坏的感觉。 你不应该用崩坏吧、 啊？不是崩坏， 你说你可以说越来越靠近你， 就有点过于平易近人， 很亲民。 怎么说呢？ 因为以前感觉你是离我们超远，就真的像星球一样那么的远。 哦、对啊、嗯，以前就是真的是 planet， 就是去 KTV， 然后看到你穿红色衬衫这样子。对啊， 我知道，我知道，有可能会给大家带来这种误解。 对，對偶像会觉得， 其实我是一个很 down to earth， 我认为我是一个挺 laid back 的一个人的， 嗯嗯嗯， 有可能也是在北京生活久了，就不会有太多的这些 哦，真的、啊， 对， 就北京人不是应该有北京人气吗？ 爱砸砸地呗， 砸砸地， 砸砸地是什么？ 爱砸砸地，就该怎么就怎么呗。 哦，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就别把放太多的这些， 就像这首歌里面说的摆谱。是不是 不顾虑，就是太多的这种顾虑啊，还有去给自己， 就不要想太多，是不是？ 对 啊、哦，好的好的好的。今天呢，陈晓东来是因为7月28号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会有一场他的 Planet 这个演唱会。你的 Planet 后面还有一个 X 跟 T 耶， 那小东嘛， 小东 Planet 小东、 yeah. 演唱会在7月28号的时候晚上在南港展览馆。待会呢，我们有一连串的问题，其实我们的问题呢，从昨天，然后在刚刚前一个小时就跟听众很密集的征询， 嗯， 然后我们累积了将近50题， 好， 要问你， 好，太好了。 哎、欸，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害怕、欸， 我不害怕， 而且眼睛还在闪闪发光， 我不害怕， 我不害 怕，好像在演戏呢， 不害怕。 好、待会我们就来听听，就是大家对于好久不见的你有什么问题？ 好， 对你对演唱会。还有对 你的人生、你的隐私、你的一切， 有到隐私好像还好， 很多我觉得蛮隐私的、啊 哦，真的、啊， 嗯， 现在是在吓人家一下， 我现在是先把它打一些预防针这样子， 来吧来吧， 好， 嗯。 心被占据，却苦无依，是你让我着了迷，给了

全球排行同步爱上，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同名专辑，现在与你在一起。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N 七黄金周，至尊新地标，震撼力多，连续出击，红烛金节式。自备38万起，买捷运 A 七站600米，双质证结构宅，狂销百户，史上最强。红烛金节式，03-316-8899。 电脑、手机， 电脑、手机，看东又看西，实在吃不消。 没关系，快到小林配柯达多焦镜片，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现在配再送绿蓝光镜片哦。 柯巴亚西小林眼镜。 爸妈都不了解我怎么办？ 和另一半观念不合，每天都在吵架， 工作与家庭好难兼顾，谁来帮一帮我啊？ 让思义儿来帮一帮你。 啊？什么？ 不论是亲子沟通、夫妻相处，或是人际与自我调适等困扰，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让思义儿帮一帮我哦。手机直播请加02。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大家好，我是罗志强，每周六中午12点到1点，欢迎收听飞碟九四强，罗志强陪您读好书，过生活，一起成长，一起变强。 我是张涵雅。哎呦喂呀，哎呦我他妈，哎呦我表达不能哎到啥个南洋吧， 公聊卡金桑那是个比南。Get ready， 陈晓东，3:27，你现在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快问快答，准备好要给陈晓东了。 好， 请问晓东特别爱吃台湾哪种美食呢？ 哦，哪种美食啊？哦，火锅 哦， 麻辣锅吗？ 酸菜白肉锅也喜欢。 哦， 这是昨天在那个其他节目上你已经讲过的， 讲过了。 对对对。 哦，对 对， 我都吃大量鸭血。 哎，我很想听有人提自己说我会吃大量的鸭血。 因为你知道吗？在台湾做的这个鸭血是特别弹牙的，特别有质感。对。跟其他地方吃的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之前有几家特别弹牙跟有质感的话都被爆出有问题。 什么？ 要小心 哦。 好，我们要加速进行。 第二题，可以请晓东再讲一次 Just call me be happy 吗？ Just call me be happy。 请问晓东演唱会你会跳舞吗？ 会 哦。 请问晓东有喜欢的漫威英雄电影吗？ Marvel 的 我最早是喜欢 Superman， 可是他不是 Marvel。 哦， 他是 DC 的， 他是 one of them， 不是吗？ 不是，他是 DC 的。 OK， 他 Marvel 有谁啊 ？Marvel 有像是Iron Man， 然后 Iron Man 嘛 ，Spider Man， Iron Man， 浩克， Iron Man。 有玩抖音吗？ 有玩一两次吧。 哦，所以是有玩过， 还没有开账户。 你只是试玩一下。 他们准备要叫我开账户，我在想呢。对， 请问晓东最喜欢合作哪一位女明星？ 最喜欢合作都喜欢。 哎呀，好敷衍的回答。 不敷衍， 就每一个都很开心就 对 了。 对 对 对，都有不同的性格什么的。 晓东你怎么保养的？ 怎么保养啊？努力保养。 努力？你是说你是靠运动？ 我也挺多心得的 哦。 你可以透露一两招吗？因为平常大家在问那个男性保养我们都回答不出来。 我觉得男生最重要的是保持干净，就你要一定要叫 personal hygiene 很重要。 因 为干净，对，然后可以要拿好的东西涂，但是适合自己的皮肤。 好，请问晓东你喜欢吃臭豆腐吗？ 喜欢。 哦， 请问晓东你怎么求婚的？ 怎么求婚的？其实好像在节目里求的。 哦，真的？ 对， 是哦。 不是在现场那种节目，是就一个节目，就这个一个真人秀。整个真人秀是做成一个求婚的一个节目。 然后老婆就说好，愿意嫁给你。 对吧， 还是这是脚本都写好，你不能不说不愿意。 一定要按照脚本走就对了。 哇，I don't know。 请问晓东你有不喜欢唱的歌吗？ 不喜欢唱的歌， 因为有的歌手可能说 有不喜欢唱的歌。有， 只回答有，因为你没有问哪一首，所以他就不回答了。 那可以跟我们说哪一首吗？ 这我自己的， 对， 比如说我要的只是爱。 哦，为什么会不喜欢？ 嗯，不知道那个歌的情绪吧。嗯，我要的只是 我感受到了。 我当年我是反对打的。 哦， 他们公司要打的。 嗯， 极力拒绝， 极力拒绝，所以演唱会一定不会出现。 没有。 嗯 ，OK。 请问小东，你的人生体重高峰在哪？ 体重高峰大概150也有没有150140几磅。 磅，对，因为沈小东是用磅的，所以我们要自己去换算一下。 71、72公斤嘛。 哦，其实不重啊。 我没有让自己太肥。 是很自律的。 啊，真的。欸， 请问小东，你不当歌手的话，你不当演艺圈的人，你要做什么？ 生意吧。应该是说 我知道 律师啊，或者， 哦，我以为是房产投资呢。 但是但是应该还会现在很难说回， 很难想象。 对。 嗯， 喜欢人家叫你东东吗？ 也不太喜欢。 不 喜 欢， 所以你看我刚刚就没有讲吧。啊， 哦， 是不是？ 哦，这题应该要第一个问的吧。 对啊。好， 请问小东，你有秀眉吗？ 秀眉 就是有点像纹眉，就是， 没有、 啊，所以天生就是 天生就是浓眉大眼。 我经常被我的这个化妆师的朋友骂我， 嗯， 就说哎你不要再画你的眉毛了。 我没有画。 对，叫化妆师不要再给你画那么浓的眉毛了。嗯嗯嗯，真的很恐怖。 所以你现在没有画眉毛吗？ 眉毛根本就不用画。 你现在没有画？ 特别一点点，但没有说那个。有一些人，有一些艺人他们会瞄得非常黑。 嗯，对对对， 瞄得非常黑，就是整个形状是画出来的。 嗯，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请问小东，你有口头禅吗？ 口头禅 ，you know，you know。 请问小东，你喜欢看哪种类型的电影？ 类型的电影，我喜欢看剧情片。 哦，剧情片， 对。 请问 最近有看过什么喜欢的吗？ 最近没有。 太 忙了。 对，其实我不喜欢看那种打怪兽啊，什么那种。 嗯 嗯。请问小东，你会去唱 KTV 吗？你的开嗓歌是什么？ 第一首会点什么？ 痴心绝对。 真的？ 痴心绝对。 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你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静静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对，我还改 phrasing， 我还会， 好厉害哦。还会改 phrasing， 要改成什么？ 然后我都唱别人的歌。比如说我也喜欢苏打绿的这个喜欢寂寞。对。然后 我以为你要再来一下。 怎么唱？我突然醒不起来那个歌怎么唱。 好，所以喜欢唱些别人的歌在 KTV 的话， 或者是那个天上风挂在天上 风。 你真的是有在唱。哎，我们是没有歌词提示他的。 对 KTV 是一定就大部分不会点自己的歌。 但跟你去上 KTV 一定会遇到人家要点 你的歌， 啊，狂唱你的歌，对不对？ 我就说走了我。 所以他们不会一直把麦克风嘟给你说你都来了。 不是，一点我的歌我就感觉我要登台了。 然后自己从行李箱拿出自己的衣服。 不是大家都 随身带超人会有披风穿在里面，陈晓东会有红色衬衫。 对对对，马上。哎，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清明。 太夸张了啦！ 救命啊！ 没有放松。 请问，就是你出道以来那么久，那么多作品，如果只能选一个你最自豪的作品，会是哪一个？ 哦， 我其实我都挺自豪自己的作品。 嗯， 其实我都挺喜欢，不过我不想在玩的时候再重复而已。 嗯 嗯 嗯 嗯， 所以都蛮喜欢的。 对对，每一个时期或者每一张专辑出之前，我都先听很多遍，然后才让它出。 嗯， 对，然后出了以后，我就又想新的。 哦，如果你可以变成透明人3个小时，你会想做什么？ 竟然奸笑。 You know 哎，你有演过 I'm going to do some bad things。 你有演过很坏的坏人吗？ 好像有。哎， 有吗？ 有一张布，有一块布， 嗯， 就这么拿着就可以变透明。 嗯， 我在 Facebook 看过。 嗯， 我正在找在 哪里有的 你 那 是 剪辑出来的啦。 You know what I'm gonna do 我好像对他做一件很坏的事情怎么讲、 欸、你有印象中你有演过很坏的角色吗？ 没有， 你都演好人哦。 没人找我演了、啊、对，但是我跟陈果导演聊过一次。哎，那个，如果你找我拍电影，你会找演一个什么？我一定会找你演一个烂人。 哪一种烂？烂人很多种。 Thank you。 没有，他想要反差，想要反差。 对，因为形象真的很好、欸， 哎，没就 或是做坏事都没有被人家发现，对不对？ 就我保护的挺好的。 对对， 那保护的还挺好的。 是是是 是, 是、嗯。 请问还会再想演古装戏吗？像《兰陵王》那个？ 看剧本吧。 所以如果是很重复的，你就不想再演了？ 啊，也不是，嗯，也不是，要看这个，其实也不光看一个角色，看其他角色，嗯， 整体的感觉就对了。 对， 请问你会让小朋友学才艺吗？ 会想学，现在就要学， 学什么？ 现在就已经在学这个，他们有上这个 drama。哦、就戏剧课，哇、嗯！比如说老师带就带他们幻想，他们进入一个动物园，大家一起。好了，我们现在看到老虎，老虎是怎么叫他？哇！哦、对，还有我想早一点让他们就是比较外向一些，就不要怕生。对， 他们现在的个性是什么样子？ 他们现在也好怪啊，他们。所以我说礼貌它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礼貌不代表它一定是很收敛、嗯、礼貌的它只不过对人是有一个称呼，有一个热情的称呼、那但是它我还希望他们人是要外向的，尽量去选择他们喜欢的东西。 所以陈晓东为女儿选择的是戏剧课或肢体开发类的课程、对不对？ 请问晓东还有想要尝试什么样的曲风感觉吗？ 我想尝试一些多一些就是说琵琶啊，这中国所有 你一定是乱讲， 没有中国风的、比如说我去年发了一张 EP， 我有唱过一首歌叫《愿为痴情人》，琢磨不透的你，念念不忘的我，在这城市被情字淹没。正落幽深的夜，夜思难掩寂寞，心里呀、熊熊情火，类似这种、 就是、所以你喜欢这种中国风的东西？ 对，有点我们叫江南 style、江南才子坐在一个船上， 是 琢磨不透的你， 那很适合演古装、 对啊，这个答案好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大家好像没有联想过，其实我还挺合适就这种旋律的东西、我想尝试一下。 OK， 或许可以做一个概念，有概念的 整张的概念江南专辑、 maybe 然后我想要一些新的编曲，比如说我如果能够找到许巍也挺好的。 OK， 所以 你知道许巍吗？ 里面已经有一些内建的音乐人想要合作的。 对，其实我的内心其实是挺不像我唱的那些歌的，对，我是挺那个挺飞扬的， 挺飞扬， 我挺喜欢这些，这些东西，然后我喜欢电子音乐， OK， 只不过我唱情歌， 其实之前你也唱过很多的就是比较动感的歌曲啊，对啊，而且好像在上几张专辑的时候你那时候就有讲过你很喜欢董事董事的东西。 董事董事就是广嗨，我没有喜欢董事。 就是比较电子的东西。 我喜欢电子音乐、我喜欢电子音乐，但电子音乐要求很高，你必须要找最先进的声音，因为这种声音淘汰的很快，就每一个你知道他们 DJ 圈的他们换人都换的很快、Top 100 DJ经常的换，改朝换代很大，所以他们每一次出新的作品，他们都在琢磨着怎么样去再去研究出一个新的一个怪的声音，可以让大家可以听到， 是， 对对对， 好的， 而且你如果结合表演的话，得需要我们这个行业能够有这样的配，会支持这样的配套， 你说整个声光效果啊， 对啊，那对。 怎么感觉会难产啊，就很难这样子。 而且拍 MV 也很贵嘛。 请问晓东，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给自己鼓励的话是什么？ 给自己唱唱歌啊。 你就自己安慰自己这样。 对。给自己多 多给自己一些鼓励的歌啊。 嗯，所以是听歌这样子。 对，然后把然后找找马上找解决的方法。 嗯、 对，那个悲伤那个不会让它、 持续太久。 如果真的悲伤的时候让你开心的太为难你了。 嗯， 对，所以就不开心就不开心。 嗯， 对，那不开那但是自己要想， 嗯， 就要想事情怎么会发生，那个这个事情、哦、那如果发生了发生怎么解决呢？ 嗯嗯嗯， 然后我们看透了这个事情的本质。 嗯嗯 嗯。所以就像你刚刚说那个什么砸砸地还是什么的，就发生了就发生了，就这样吧，是不是？ 也不是，就很多东西你都怎么说呢？你是 面对它， 就从实际面，从实际面来考虑问题吧。 嗯， 就我们不再以情绪来主导我们的思想。 嗯， 对， 这个好像不到一个年纪，你没有办法这个样子。 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理性那个主导 一切的 大部分的。 嗯， 对。 请问小东，演艺圈最好的朋友是谁？ 演艺圈最好，你说艺人呢、啊？ 嗯， 他们应该是问艺人。 对， 艺人都有，那也不好说最。 你现在心里浮上的第一个名字、哦， 或者好的几个都行。 品冠也不错。 嗯， 其实有些朋友有一段时间你会见面比较多。 嗯， 跟孙楠、马英的、那个羽泉乐队，就是我在去北京的时候 是 玩过一会儿。然后都有， 嗯， 你看 Eason 也玩过一会儿， 嗯， 对，嗯， 请问你有想要哪一位创作型歌手帮你写歌吗？ 啊，创作歌手啊， 嗯，你想要他帮你写歌？ 许巍吧，窦唯吧， 刚刚讲的窦唯、许巍，嗯， 请问你想让你的小孩在 台湾的当然也有、台湾的，我想的、比如说清风也会帮我， 好，请问你想让小孩在哪里受教育呢？这是不是很多其他爸爸妈妈要提出的问题？ 哦，对啊，因为现在你常居在北京了， 我只有一个要求，他们一定要写中文，会说中文。 哦、 对，之前有几个，比如我们在就算在北京， 嗯， 有阿姨，因为她说话口音，因为有方言被我开掉。 嗯 嗯， 对， 这么严格。 你看那个有一个很近哎，就是 坏人。因为我认为这种方言的训练，它是入骨子里的，它不是。那个阿姨非常好， 嗯， 非常非常好，她真心很爱我的小孩。可是如果这种语言呢， 嗯， 它若入到骨子里的，它第一个印象的，我还是忍心把它那个什么，一定要他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OK， 嗯， 好， 这个来了。请问你知道你还记得你风一样的男子当中有一段口白吗？ 记得，因为有人提过我。 对， 之前的节目 我们一定要好好把它录起来。 那你是有办法就是把那一段原音重现出来的，还是你需要一些提词这样子？ 因为上一次有人播过，现在有点印象。 哦，真的吗？ 对， 我写了词，怕你忘记。 哦哦哦， 好，我们就是要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因为他 风一样的男子 非常的喜欢你，所以他希望、 哦、 他根本不懂你在讲什么，可他硬记你那个发音。 哦，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 我说那个 听众 他硬、 哦 okay、 硬学你那一段口白。 那我用国语说是不是？ 没有，用广东话说。 嗯、 哦，他不是 Mary， 因为 Mary 是Mary 是我自己换的。 哦、sorry Mary， 其实我一直都系等紧你开口，问我哋之间嘅关系到底算唔算系一种爱？又或者是另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很想再出去再提多一点。I'm sorry, bye。 现在说我感觉都不一样。 现在说对，没有那个 不一样， 没有那个风一样的男子的感觉。 有 吗？ 比他疯更疯了。 真的，你现在真的有想要逃离开家里的感觉吗？ 更决断的感觉。 是哦， 嗯。 刚刚听起来觉得好像就是 因为以前那个是什么呢 ？Sorry 啊 ，Maggie 啊，对对对对对，以前是这种。 其实我一直都唔， 对对对。 所以你现在已经觉得不是那个感觉了，这样。 所以其实你觉得那个太 没想好 ，dramatic， 没想好。那想好的人是、Sorry 啊 ，Maggie， 其实我有生活的坏 好。哦 ，OK， 我有之间的关系啊。 所以以前的那种是太表演的。刚刚这个才 是以前，哎，反正那个时候小，年纪小一点， 年纪小， 就每个时期的状态不一样了。 所以刚刚陈晓东说的是，其实如果你真的要讲 Sorry Maggie 的话，这个东西是我早就已经想过，等你等很久了， 好，然后 一次这样讲出来是很确定的 啊， 对不对？ 对啊， 嗯， 不然好像有点无病呻吟，无病呻吟是不是这么说？ 是， 对， 无病呻吟。 是的， 嗯， 请问小东，你什么时候要发下一张新专辑？专 哎呀，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想要那个叫什么呢？那个好想一想。 嗯， 其实我挺有兴趣，做一张真的比较有概念的唱片，嗯，但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空间。 嗯， 还有没有人会支持我这么做？ 这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决定的事情，这样。 就比较商业的唱片公司，他觉得这个人疯了。 对， 像那个 Sinéad O'Connor， 有没有？他有一天说：“哎，我要发一张 Irish 的唱片。 是”是 是，Goodbye。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吧？有一些哦，哇，我 you got a view man。 但是江南风的话，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对不对？ 我觉得找到一个 提倡 好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是？ 也没，就是有一个。 旁边还有水袖舞， 这有一点出师有名嘛，应该有，这也不要无端端， 对 对吧？啊， 是是是， 我们得要找一些支持，可能跟一些 I don't know 这或者一些合作，显得他比较更有意义，为什么会这么做？ 这边有个考题，就是请问小东，你知道自己哪一首歌的 MV 在 YouTube 点阅率是最高的吗？ 不知道， 你有想猜吗？ 猜一下， 好，我想猜一下，我猜啊， 对，你猜一下， 哪一首歌？ 心理游戏。 心理游戏是突然心动， 哦，突然啊，那还不错， 那还不错， 那还不错， 那起码这 MV 是我剪的，是吗？ 哇， 哦，哎，但不忘我那个对着我的 对着电脑剪了一个礼拜， 是， 哇，胡须邋遢的，真的，我没有看过自己那么颓废，头发也不梳，那饭也不吃，吃饭不吃， 所以。MV 点阅率最高的 是吗？ 是。 好， 请问小东，你会封接下来的世界杯足球赛吗？ 没有， 没有， 没有。 请问小东，你的演唱会选曲是有准则的吗？你有一个规则或是一个方向？ 对啊，最后告诉我们一下，演唱会我们在台北会听到一些什么歌吧？ 我相信会有大家有印象的歌， 嗯， 对，包括那些大家很有印象的那些， 就绝对要一起唱的那些， 是， 对。但是我也希望多一些的内容能够进来，所以我就有一些歌曲我把它可能不用唱 full version。对吧， 哦，就唱一半一半或者几句几句那种， 这样的话可以唱多一些， 是， 哦，可以唱超多的， 是、 哦， 对对对 对，那我们就7月28号 三十几张唱片， 对啊， 你看 三十几张，哎，然后再就是我们有共同回忆的也超级超级多，我们今天就是短短的一个小时 根本 就放 不 完啊， 有很多，所以我想每个阶段都能够参一点东西进来， 是是是是，所以7月28号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陈晓东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真的是好久不见，然后你可以听到，你可以就是等于是搭乘时光机回到过去听陈晓东的这些歌曲， 也不是，那个， 也有新歌， 那是坐着时光机来到目前， 坐着时光机来到目前，对，然后这已经很久，二十几年，对不对？ 啊， 就是这些， 我真的没想，是都是你们提我的， 不要再一直提这些东西了， 不是，我不是介意提，是我根本没想起，你知道吗？我就让他这样一直过，一直过， 时间就这样一直过。 因为你一直有新东西， 所以这个就有可能是我的心态。 嗯哼， 就是我没有感觉我啊，那个想到 过好久了，什么之类的。 Yeah， 所以我就是一直都 keep， 其实我的心态都对我就保持我一个很 fresh 的状态， 这个要很值得学习， 这就是年轻的秘诀吧。 嗯， 这就是最终极的保养秘诀。 Yeah， 对，就是我一直维持在那个。我自己觉得的年纪，而是你告诉我说啊，你听我十几年、二十年，啊，有过这么久吗？ 很多时候都是你们提，啊，哦，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我做过这些事情， 是， 我有这些记忆， 对， 但是我真的没，我在家不会想这些，对， 今天我们要谢谢我的偶像来到了哥哥妹妹有意思，太开心了，7月28号，大家演唱会见喽， 好，演唱会见。 公主游轮旗下最灿烂的太阳，太阳公主号为亲子出游规划精彩的暑假 ，Discovery 探索营分龄设计，孩子满足，正宗日本料理海寿司，帅哥主厨 Curtis Stone 的 Share 分享餐厅，满足全家人。太阳公主号暑假基隆港出发，畅游冲绳、石垣岛、宫古岛，7900元起，请洽各大旅行社。 好车